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宴李清桑。话说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与袭人商议，晚间吃酒大家取乐，不可拘泥，如今吃什么好早说给他们备办去。袭人笑道， 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雯四个人每人5钱银子，共是2两，方官、碧痕、小燕、四儿四个人每人3钱银子，他们由嫁头不算，共是3两2钱银子，早已交给了刘嫂子，预备40碟果子。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我们8个人单替你过生日。 宝玉听了喜得忙说，他们是哪里的钱，不该叫他们出才是。晴雯道， 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原是个人的心，哪怕他偷的呢，只管领他们的情就是。 宝玉听了笑说， 你说的是。 袭人笑道， 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测你，你再过不去。 晴雯笑道， 你如今也学坏了，专会架桥拨活儿。 说着大家都笑了。宝玉说，关院门去吧。袭人笑道， 怪不得人说你是无事忙，这会子关了门，人倒疑惑，月醒再等一等。 宝玉点头应说，我出去走走，四儿舀水去，小燕一个跟我来吧。说着走至外边，因见无人，便问五儿之事。小燕道， 我才告诉了刘嫂子，她倒喜欢得很，只是五儿那夜受了委屈烦恼，回家去又气病了，哪里来的，只等好了吧。 宝玉听了不免后悔长叹，因又问，这是袭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 我没告诉，不知方官可说了不曾？ 宝玉道，我却没告诉过他，也罢，等我告诉他就是了。说毕，复走进来，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进来，大家隔窗敲视，果见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笼。晴雯悄笑道， 他们才上夜的人来了，这一出去怎么好关门呢？ 只见怡红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吩咐， 别耍钱吃酒，放到头睡到大天亮，我听见是不依的。 众人都笑说， 哪里有那样大胆子的人。 林之孝家的又问， 宝二爷睡下了没有？ 众人都回不知道。袭人忙推宝玉，宝玉击了鞋便迎出来笑道， 我还没睡呢，妈妈进来歇歇。 又叫袭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进来笑说， 还没睡，就今天长夜短了，该早些睡，明儿起得方早，不然到了明日起迟了，人笑话说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汉呢。 说毕又笑。宝玉忙笑道， 妈妈说的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妈妈每日进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经睡了， 家因吃了面怕停住食，所以多玩一会子。 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 该沏些个普洱茶吃。 袭人、晴雯二人忙笑说， 沏了一吊子女儿茶，已经吃过2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 说着晴雯便倒了一碗来。林之孝家的又笑道， 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叫起来，怕以后 兄弟侄儿照样，便惹人笑话，说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 宝玉笑道：“妈妈说的是，我原不过是一时半刻的。” 袭人、晴雯都笑说：“ 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和姐姐没离了口，不过玩的时候叫一声半声名字，若当着人却是和仙一样。” 林之笑笑的笑道：“ 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之理的，越自己谦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狗，轻易也伤他不得，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 说毕吃了茶便说：“ 请安歇吧，我们走了。” 宝玉还说：“ 再歇歇。” 那林之孝家的已带了众人又查别处去了。这里晴雯等忙命关了门进来，笑说：“ 这位奶奶哪里吃了一杯来了，唠三道四的又排成了我们一顿去了。” 麝月笑道：“ 她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低着气儿，也提防着怕走了大褶的意思。” 说着一面摆上酒果。袭人道：“ 不用围桌，咱们把那张花里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绰又便宜。” 说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儿那边去搬果子，用两个大茶盘做四五次方搬运了来。 两个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筛酒。宝玉说：“ 天热，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 众人笑道：“ 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轮流安席呢。” 宝玉笑道：“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后我就不好了。” 众人听了都说：“ 依你。” 于是先不上座，且忙着卸妆宽衣。一时将正装卸去，头上只随便挽着嘴儿，身上皆是长裙短袄。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下面绿林檀墨夹裤，散着裤腿，倚着一个红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方官两个鲜华泉。当时方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式三色缎子斗的水田小夹袄，竖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水红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眉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鹅卵粗细的总辫拖在脑后，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戴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油白，眼如秋水还清，引得众人笑说：“ 他两个倒像是双生的弟兄两个。” 袭人等一一的斟了酒来说：“ 且等等再划拳，虽不安席，每人在手里吃我们一口罢了。” 于是袭人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鱼依次下去，一一吃过，大家方团圆坐定。小燕、四儿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两张椅子进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不过只有小茶碟大，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国或干或鲜或水或露天下所有的酒馔果菜。 宝玉应说：“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不要那些文的。” 麝月笑道：“ 拿骰子咱们抢红吧。” 宝玉道：“ 没趣，不好，咱们沾花名好。” 晴雯笑道：“ 这是早已想弄这个玩意儿。” 袭人道：“ 这个玩意虽好，人少了没趣。” 小燕笑道：“ 我说，咱们竟悄悄的把宝姑娘、林姑娘请了来玩一会子，等二今天再睡不迟。 袭人道：“ 又开门呵护的呢，倘或遇见巡夜的问呢？” 宝玉道：“怕什么？咱们三姑娘也吃酒，再请她一声才好。还有秦姑娘。”众人都道：“ 秦姑娘罢了，她在大奶奶屋里叨叨的大发了。” 宝玉道：“怕什么？你们就快请去。”小燕、四儿都得不了一声，二人忙命开了门，分头去请。晴雯、麝月、袭人三人又说：“ 他两个去请，只怕宝林两个不肯来，须得我们请去，死活拉他来。” 于是袭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了个灯笼，二人又去。果然宝钗说夜深了，黛玉说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说：“ 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略坐坐再来。” 探春听了却也欢喜，因想 不请李纨，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 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二人会齐，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方坐开了。宝玉忙说：“ 林妹妹怕冷，过这边来靠板壁坐。” 又拿个靠背垫着些。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一陪，黛玉却离桌远远的靠着靠背。尹笑向宝钗、李纨、探春等道：“ 你们日日说人艳聚艳薄，今儿我们自己也如此，往后怎么说人？” 李纨笑道：“ 这又何妨，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 说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面是五点，数至宝钗。宝钗便笑道：“ 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 说着将桶摇了一摇，伸手撤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只牡丹，提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圈的小字一句唐诗，倒是任是无情也动人，又注着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道义则以诱酒。众人看了都笑说：“ 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 说着大家共贺了一杯。宝钗吃过便笑说：“ 方官唱一支我们听吧。” 方官道：“ 借这样，大家吃门杯好听的。” 于是大家吃酒，方官便唱：“ 寿宴开处风光好。” 众人都道：“ 快打回去，这会子很不用你来上寿，捡你极好的唱来。” 方官只得细细的唱了一支《赏花时》：“ 翠凤毛翎扎皱叉，闲踏天门扫落花。您看那风起玉尘沙，蒙可得那一层云下，抵多少门外及天涯。您再休要剑斩黄龙一下叉，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您与俺眼向云霞，董宾客，您得了人可便早先儿回话，若迟和错教人留恨碧桃花。” 才罢，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内颠来倒去念：“认识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方官不语，湘云忙一手夺了，置于宝钗。宝钗又置了一个 16点，数到探春。探春笑道：“ 我还不知得个什么呢。” 伸手撤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掷在地下，红了脸笑道：“ 这东西不好，不该行这令。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许多混话在上头。” 众人不解，袭人等忙拾了起来。众人看上面是一只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诗云：“日边红杏倚云栽。”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众人笑道：“ 我说是什么呢？这签原是闺阁中取戏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的，并无杂话，这又何妨？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 说着大家来敬，探春哪里肯饮，却被史湘云、湘菱、李纨等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灌了下去。探春只命捐了这个，再行别的。众人断不肯依，湘云拿着他的手强制了个19点出来，便该李氏撤。李氏摇了一摇，撤出一根来一看，笑道：“ 好极，你们瞧瞧，这老石子竟有些意思。” 众人瞧那签上画着一只老梅，是写着“双小寒姿”四字，那一面旧诗是：“竹里茅舍自甘心。”注云：“自饮一杯，下家至晒。”李纨笑道：“ 真有趣，你们志去吧，我只自吃一杯，不问你们的费与兴。” 说着便吃酒，将骰过于黛玉。黛玉一掷是个18点，便该湘云撤。湘云笑着宣拳鲁秀的伸手撤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只海棠，提着“湘梦沉酣”四字。那面诗倒是：“只恐夜深花睡去。”黛玉笑道：“ 夜深两个字，改食粮两个字。” 众人便知他去白日间湘云醉卧的事，都笑了。湘云笑指那自行船与黛玉看，又说：“ 快坐上那船家去吧，别多话了。” 众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湘梦沉酣，撤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饮一杯。”湘云拍手笑道：“ 阿弥陀佛，这真好签。” 恰好黛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饮。宝玉先饮了半杯，丑人不见，递于方官，端起来便一扬脖。黛玉只管和人说话，将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云便抄起骰子来，一掷个9点，数去该麝月，麝月便撤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这面上一只茶图花，提着“韶华盛极”四字。那边写着一句旧诗，倒是：“开到茶图花事了。”祝云在席各饮三杯送春。麝月问怎么讲，宝玉愁眉将签藏了，说：“ 咱们且喝酒。” 说着大家吃了三口，已冲三杯之数，麝月一掷个19点，该湘菱。湘菱便撤了一根并蒂花，提着“连春绕瑞”，那面写着一句诗，倒是：“连理枝头花正开。”祝云：“共贺撤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湘菱便又掷了个6点，该黛玉撤。 黛玉默默地想到， 不吃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撤着方好。 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见上面画着一只芙蓉，提着"风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旧诗，倒是"莫怨东风当自嗟"，注允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众人笑说， 这个好极，除了他，别人不配做芙蓉。 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饮了酒，便掷了个二十点。该着袭人，袭人便伸手取了一只出来，却是一只桃花，提着"武陵别景"四字。那一面旧诗写着道是，桃红又是一年春。注云，杏花陪一盏，座中同耕者陪一盏，同尘者陪一盏，同姓者陪一盏。众人笑道， 这一回热闹有趣。 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耕，黛玉与他同尘，只无同姓者。方官忙道， 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盅。 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 命中该着招桂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 探春笑道， 这是个什么，大嫂子顺手给他一下子。 李纨笑道， 人家不得桂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 说的众人都笑了。袭人才要至，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事，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了接黛玉的。众人因问几经了，人回二经以后了，终大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个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初刻时分了。黛玉便起身说， 我可撑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 众人说， 也都该散了。 袭人、宝玉等还要留着众人，李纨、宝钗等都说， 夜太深了，不像，这也是破格了。 袭人道， 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 说着，晴雯等已斟满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袭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来，关了门，大家复又行起令来。袭人等又用大钟斟了几盅，用盘攒了各样果菜与地下的老嬷嬷们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吟唱小曲儿。那天已四更时分，老嬷嬷们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坛已庆，众人听了呐喊，方收拾灌束睡觉。 方官吃得两腮胭脂一般， 眉梢眼角越添了许多风韵，身子涂不得，便睡在袭人身上。 好姐姐，心跳得很。 袭人笑道， 准许你尽力灌起来。 小燕、四儿也图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 不用叫了，咱们且胡乱歇一歇吧。 自己便枕了那红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袭人见方官醉得很，恐闹他唾酒，只得轻轻起来，就将方官扶在宝玉之侧，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田一叫，不知所知，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天色精明，忙说， 可迟了。 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见方官头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连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 可迟了。 殷又推方官起身，那方官坐起来，由发正揉眼睛。袭人笑道：“ 不害羞，你吃醉了，怎么也不捡地方乱挺下了。” 方官听了，瞧了一瞧，方知道和宝玉同榻，忙笑得下地来说：“ 我怎么吃的不知道了？” 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黑墨。”说着，丫头进来伺候梳洗。宝玉笑道：“ 昨儿有扰，今儿晚上我还席。” 袭人笑道：“ 爸爸爸，今儿可别闹了，再闹就有人说话了。” 宝玉道：“ 怕什么？不过才两次罢了，咱们也算是会吃酒了。那一坛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没了。 袭人笑道：“ 原要这样才有趣，必是性尽了，反无后味了。昨儿都好上来了，晴雯连臊也忘了，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 四儿笑道：“ 姐姐忘了，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谁没唱过？” 众人听了，俱红了脸，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忽见平儿笑嘻嘻的走来，说亲自来请昨日在席的人， 教我还东，短一个也使不得。 众人忙让座吃茶。晴雯笑道：“ 可惜昨夜没他。” 平儿忙问：“ 你们夜里做什么来？” 袭人便说：“ 告诉不得你，昨儿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众人也玩不及昨儿这一玩，一坛酒我们都鼓捣光了，一个个吃的把臊都丢了，三不知的又都唱起来，四经多天才横三竖四的打了一个盹儿。” 平儿笑道：“ 好，白和我要了酒来，也不请我，还说着给我听，气我。” 晴雯道：“ 家他还席必来请你的，等着吧。” 平儿笑问道：“ 他是谁？谁是他？” 晴雯听了，赶着笑打说着：“ 偏你这耳朵尖，听得真。” 平儿笑道：“ 这回子有事不和你说，我干事去了，一回再打发人来请，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门来的。” 宝玉倒忙留，他已经去了。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见砚台底下压着一张纸，一说道：“ 你们这随便混压东西也不好。” 袭人、晴雯等忙问：“ 又怎么了？谁又有了不是了？” 宝玉知道砚台底下是什么，一定又是哪位的样子忘记了收的。晴雯忙起砚拿了出来，却是一张字帖儿，递与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张粉笺子，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公诉遥扣方尘。”宝玉看毕，直跳了起来，忙问：“ 这是谁进了来的？也不告诉。” 不知当是哪个要紧的人来的帖子，忙一起问：“ 昨儿谁接下了一个帖子？” 四儿忙飞跑进来，笑说：“ 昨儿妙玉并没亲来，只打发个妈妈送来，我就搁在那里，谁知一顿酒就忘了。” 众人听了道：“ 我当谁这样大惊小怪，这也不值得。” 宝玉忙命：“ 快拿纸来。” 当时拿了纸，研了墨，看他下写着槛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么字样才相敌，只管提笔出神，半天仍没主意。因又想，若问宝钗去，他必有批评怪的，不如问黛玉去。想罢，绣了帖儿，竟来寻黛玉。刚过了清芳亭，忽见秀烟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宝玉忙问：“ 姐姐哪里去？” 秀烟笑道：“ 我想妙玉说话。” 宝玉听了诧异，说道：“ 他为人孤僻，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原来他推中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的俗人。秀烟笑道， 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过十年的邻居，只一墙之隔。他在凡香寺修炼，我家原寒素，定的是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无事到他庙里去作伴。我所认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因我们投亲去了，闻得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如今又天缘凑合，我们得遇，旧情竟未忆，承他倾慕更胜当日。 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举止言谈超然如野鹤闲云，原来有本而来。正因他的一件事我为难，要请教别人去，如今遇见姐姐，真是天缘巧合，求姐姐指教。说着便将拜帖取与秀烟看。秀烟笑道， 他这个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荡鬼癖了，从来没见拜帖上下别号的，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 宝玉听说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外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方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样才好，竟没了主意，正要去为林妹妹，可巧遇见了姐姐。秀烟听了宝玉这话，且只顾用眼上下细细打量了半日，方笑道， 怪道俗语说的闻名不如见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给你那些梅花，且连他这样少不得我告诉你缘故。他常说古人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说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所以他自称槛外之人，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故又或称为鸡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鸡人的，你就还他个是人。鸡人者，他自称是鸡灵之人，你谦自己乃世中扰扰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槛外之人，是自谓倒与铁槛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槛内人，便合了他的心呢。 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哎呦了一声，方笑道，怪到我们家庙说是铁槛寺呢，原来有这一说，姐姐就请，让我去写回帖。秀烟听了便自往栊翠庵来，宝玉回房写了帖子，上面只写槛内人宝玉勋木锦拜几次，亲自拿到了栊翠庵，只隔门缝投进去便回来了。因又见方官梳了头，挽起转来，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装，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又说冬天做大雕鼠卧兔儿戴，脚上穿虎头盘云五彩小战靴，或散着裤腿，只用净袜厚底相鞋。又说方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才别致，因又改作雄奴。方官十分称心，又说 既如此，你出门也带我出去，只说我和明烟一样的小厮就是了。 宝玉笑道，到底人看得出来。方官笑道， 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况且人人说我打连锤好看，你想这话可妙。 宝玉听了喜出望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 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普为风霜，鞍马便捷，即这等再起个番名，叫做耶律匈奴。匈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顺之正义，圣愚之功德仁孝，赫赫隔天，同天地日月一照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借天使其拱手斧头远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声色。方官笑道， 既这样，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尽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古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 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被侮，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方官听了有理，二人自为妥帖甚矣。宝玉便叫他耶律匈奴。究竟贾府二宅皆有先人当年所获之囚赐为奴隶，只不过令其饲养马匹，皆不堪大用。湘云素习憨戏异常，他也最喜欢舞伴的，每每自己束鸾带，穿蛇袖，竟见宝玉将方官扮成男子，他便将魁官也扮了个小子。那魁官本是长瓜剃短发，好便于面上粉末油彩，手脚又灵便，打扮了又省一层手。李纨、探春见了也爱，便将宝琴的窦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头上两个压髻，短袄红鞋，只差了涂脸，便掩饰戏上的一个琴童。湘云将魁官改了，换作大英，因他姓韦，便叫他做韦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韦大英雄能本色之语，何必涂朱抹粉才是男子。窦官身量年纪皆极小，又极鬼灵，故曰窦官。园中也有唤他做阿豆的，也有唤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说琴童、书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豆子别致，便唤作豆童。因饭后平儿还席，说红香圃太热，便在余荫堂中摆了几席新酒佳肴。可喜尤氏又带了佩凤、斜鸳二妾过来游玩，这二妾亦是青年娇憨女子，不常过来的。今既入了这园，再遇见湘云、湘菱、方蕊一干女子，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二语不错。只见他们说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凭丫鬟们去服侍，且同众人游玩。一时到了怡红院，忽听宝玉叫耶律匈奴，把佩凤、斜鸳、湘菱三人笑在一处，问是什么话，大家也学着叫这名字，又叫错了音韵，或忘了字眼，甚至于叫出野驴子来，引得河园中人凡听见无不笑倒。宝玉又见人人取笑，恐作践了他，忙又说，海西弗朗斯牙唯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娜，如今将你比作他，就改名唤作温都里娜可好？方官听了更喜，说 就是这样吧， 因此又换了这名。众人嫌拗口，仍翻汉名，就换玻璃。闲言少述，且说当下众人都在余荫堂中以酒为名，大家玩笑，命女仙儿击鼓，平儿采了一只芍药，大家约二十来人传花为令， 热闹了一回。殷人回说， 甄家有两个女人送东西来了。 探春和李纨、尤氏三人出去议事厅相见，这里众人且出来散一散。佩凤、斜鸳两个去打秋千玩耍，宝玉便说， 你两个上去让我送。 慌的佩凤说， 罢了，别替我们闹乱子，倒是叫野驴子来送送使的。 宝玉忙笑说， 好姐姐们别烦了，没得叫人跟着你们学着骂他。 斜鸳又说， 像染了怎么打呢？掉下来栽出你的黄子来。 佩凤便赶着他打，正玩笑不绝，忽见东府中几个人慌慌张张跑来说， 老爷病天了。 众人听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说， 好好的并无疾病怎么就没了。 家下人说， 老爷天天修炼，定是功行圆满升仙去了。 尤氏一闻此言，又见贾珍父子并贾琏等皆不在家，一时竟没个着几的男子来，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装饰，命人先到玄真观将所有的道士都锁了起来，等大爷来家审问。一面忙忙坐车带了赖生一干家人媳妇出城，又请太医看视到底系何病。大夫们见人已死，何处诊脉来，素知贾敬导气之术总属虚诞，更是参星离斗手更身扶灵沙，妄作虚伪，过于劳神费力，反因此伤了性命的。如今虽死，肚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得紫绛皱裂，便向媳妇回说，系玄教中吞金浮沙烧胀而没。众道士慌的回说， 原是老爷秘法心智的丹砂吃坏事，小道们也曾劝说，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成望老爷于今夜守更生时悄悄的服了下去便升仙了，这恐是潜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囊自了去也。 尤氏也不听，只命锁着等贾珍来发放，且命人去飞马报信，一面看是这里狭窄不能停放，横竖也不能进城的，忙装裹好了，用软轿抬至铁槛寺来停放，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功夫，贾珍方能来到。目今天气炎热，时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升择了日期入殓。寿墓已系早年备下记在此庙的，甚是便宜，三日后便开丧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场来等贾珍。荣府中凤姐儿出不来，李纨又照顾姊妹，宝玉不识事体，只得将外头之事暂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 贾斌、贾光、贾恒、贾英、贾昌、贾玲等各有职事， 尤氏不能回家，便将他继母接来在宁府看家。他这继母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小女带来一并起居才放心。且说贾珍闻了此信，急忙告假，并贾蓉是有职之人。礼部见当今龙敦孝帝不敢自专，据本请旨。原来天子即是仁孝过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意，一见此本便招问贾敬何职，礼部代奏，系进士出身， 祖侄已应其子贾珍。 贾敬因年迈多疾，常养静于都城之外玄真观，今因疾没于寺中，其子珍、其孙荣现因国丧随驾在此，故起驾归殓。天子听了，忙下额外恩旨曰，贾敬虽白衣无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功，追赐五品之职，令其子孙扶柩由北下之门进都， 入彼私地并练，任子孙尽丧礼毕，扶柩回籍外。着光禄寺按上礼赐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吊。钦此。此旨一下，不但贾府中人谢恩，连朝中所有大臣皆松呼称颂不绝。贾珍父子星夜驰回，半路中又见贾斌、贾光二人领家丁飞驰而来，看见贾珍一起滚鞍下马请安，贾珍忙问 做什么。 贾斌回说，嫂子恐哥哥和侄儿来了，老太太路上无人，叫我们两个来护送老太太的。贾珍听了称赞不绝，又问家中如何料理。贾斌等便将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庙，他家内无人，接了亲家母和两个姨娘在上房住着。贾蓉当下也下了马，听见两个姨娘来了，便和贾珍一笑。贾珍忙说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连夜换马飞驰。一日到了都门，先奔入铁槛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气，坐经的闻之，忙喝起众人来。贾珍下了马，和贾蓉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关前起嗓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齐见过，贾珍父子忙暗里换了胸服，在关前俯伏。无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视物，耳不闻声，少不得减些悲戚，好指挥众人。应将恩旨背述于众亲友听的，一面先打发贾蓉家中料理停灵之事。贾蓉得不得一声，先骑马飞来至家，忙命前厅收桌椅，下隔扇，挂孝幔子，门前起鼓手棚、牌楼等事，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有老安人年高喜睡，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做活计，他来了都倒烦恼。贾蓉且嘻嘻的望着二姨娘笑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们父亲正想你呢。尤二姐便红了脸骂道， 熊小子，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还亏你是大家公子哥，每日念书学礼的，越发连那小家子嫖侃的也跟不上。 说着顺手拿起一个熨斗来搂头就打，吓得贾蓉抱着头滚到怀里告饶。尤三姐便上来撕嘴，又说 等姐姐来家怎么告诉她。 贾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饶，他两个又笑了。贾蓉又和二姨抢杀人吃，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贾蓉用舌头都舔着吃了。众丫头看不过，都笑说 这笑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回来告诉爷你吃不了兜着走。 贾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丫头们亲嘴， 我的心肝，你说的是怎么缠他两个。 丫头们忙推他，恨得骂， 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头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玩，不知道的人再遇见那脏心烂肺的爱多管闲事嚼舌头的人，吵嚷的那府里谁不知道，谁不背地里嚼舌说咱们这边乱账。 贾蓉笑道， 各门令户谁管谁的事，都够使的了，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讨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厉害，连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姑娘那样刚强，瑞叔还想他的账，哪一件瞒了我。 贾蓉只管信口开河，胡言乱道之间， 只见他老娘醒了，请安问好，又说：“难为老祖宗劳心，又难为两位姨娘受委屈，我们姨儿们感戴不尽，唯有等事完了，我们何家大小登门去磕头。”有老人点头道：“ 我的儿，倒是你们会说话，亲戚们原是该的。” 又问：“ 你父亲好，几时得了信赶到的？” 贾蓉笑道：“才刚赶到的，先打发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试完了再去。”说着又和他二姨急眼，那尤二姐便悄悄咬牙含笑骂：“ 很会嚼舌头的猴崽子，留下我们跟你做爹娘不成？” 贾蓉又戏他老娘道：“放心吧，我父亲每日为两位姨娘操心，要寻两个又有根基又富贵又年轻又俏皮的两位姨爹，好聘嫁这二位姨娘的，这几年总没捡的，可巧前日路上才相准了一个。”尤老只当真话，忙问是谁家的。二姊妹丢了活计，一头笑一头赶着打说：“ 妈，别信这雷打的。” 连丫头们都说：“ 老天爷有眼，仔细雷要紧。” 又执人来回话：“事已完了，请哥儿出去看了，回爷的话去。”那贾蓉方笑嘻嘻的去了。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